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纪实传奇正在播出，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敬请收听。 上回我们讲到，张国焘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输给了蒋介石，被迫退往四川。在四川，他不断恢复并发展壮大，手下已经有8万多人。蒋介石决定派中央军入川对付张国焘，但四川王刘湘却拒绝中央军入川。 四川不同于云贵，其形势要复杂得多，本地的山大王们实力也强悍得多。四川一省有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李佳玉等近十路数得上号的军阀，人马近50万，实力不容小视。那么最近呢，一下子冒出这么多陌生的军阀名字，大家伙呢也不用觉得头晕。咱们只需知道，民国时期稍微有些名气的军阀大都出自两个套路，新军和战争，尤其是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四川的这几位军阀老兄大都是有文化内涵的科班人士，多数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和保定军校，可他们呢，真正信奉的只有丛林法则，理想、道德、感情都必须让位于养军搞割据。为了养军，他们疯狂地透支民力，有些人加在老百姓头上的税都预收到了100年以后。这几个将四川视为私有地盘的军阀，这几位嘴上经常挂着川人治川的老兄，之所以对自己的家乡人如此残忍，无非是因为想在四川称王称霸。既然如此，他们岂能任由蒋介石出兵入川，成为自己的太上皇啊？想当初，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时候，胡宗南尾随其后，一路穷追至陕南。之后，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胡宗南本想跟着进去，没想到四川的军阀老兄们放进了红军，就是不放中央军。 即便后来这几位老兄被徐向前等人揍的是死去活来，却也忍痛不松口。胡松南就此被堵在了陕南，两眼盯着红军发光，就是进不去，徒患奈何。胡松南这一待就是近三年，直到被任命为第一军军长，奉命进攻经历长征抵达陕北的红军为止。从此浙江人胡宗南便几乎一直盘踞在西北，从一个外来户一步一步地成为所谓的西北王。现在面对蒋介石派兵入川的要求，刘湘等人做出了与当年类似的选择，不用中央军帮忙，四川的红军我们自己剿，云南贵州的红军我们出兵帮忙剿。说起来好笑，刘湘的兵力用来对付红四方面军都捉襟见肘，更何况还要对付险中求生的红一方面军，以及时常到四川串门的贺龙和其创立的红二方面军，以一己之力对付红军的全部主力部队，刘湘和他的小弟们真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啊。在和红军的交战中，刘湘败多胜少，损兵折将，最后不得不亲自跑到南京找蒋介石和汪精卫要钱要军火，就是不要中央军。面对这个油盐不进的刘湘，蒋介石呢还是有办法的。他的办法呢就是先礼后兵，待占尽大义名分之后，有机会就动手。所以刘湘要钱，蒋介石给钱，要枪，蒋介石也给枪，要四川省政府主席的位子，蒋介石也给位子，表现得很够意思。蒋介石干了这么多，就提了一个条件，派遣一个非军事团队参谋团，由其头号谋士杨永泰、高级参谋贺国光、蓝衣社的别动队头头康泽等人组成，进驻重庆，指导川军抵抗红军。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再说了也不是派兵入川，刘湘哪有理由拒绝呢？参谋团抵达重庆后，主要是帮刘湘重构四川省政府和开办各种花样的训练班，以指导川军抵抗红军，顺带搞些小动作。总体来说，双方是相安无事。1935年1月底，一部分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南部，蒋介石苦等的那个抄家伙动手的时机到了。3月，蒋介石亲至重庆，表面理由是入川剿匪，对付正从贵州云南向四川涌入的红军，实际上是入主四川和剿匪并举。从此蒋介石开始了他长达半年之久的西南之行，中央势力就此强势渗入四川。以刘湘为首的这帮四川军阀自然不是省油灯，但他们也没办法，毕竟拳头大就是硬道理。跟在中央红军屁股后面奔赴四川的中央军，可不是来四川阿坝州的九寨沟风景区观光旅游的。红军在前，中央军压境，这帮人只得把不满放在心底，留着精力和资源慢慢来搞破坏。在领导的眼皮子底下，大家都全身心地发扬细致认真吃苦耐劳的精神，积极干事业，尤其是杨永泰、贺国光和康泽，兢兢业业地干起了削藩和经营抗战西南后方的大业。杨永泰忙着建立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忙着鉴别并指派亲国民政府的督察专员，顺道以权谋私，把自己人也就是政学系的人马塞进公署。贺国光 利用自己和刘湘、杨森等人的同学关系，尽心尽力地搞人际关系，解决冲突应酬，耐心地观察众军阀的心理活动，分析寻找对方的破绽，逮住机会就挖墙角。康泽忙着四处搞政治工作，用蓝衣社的思想给人洗脑，军队政府无所不知，尤其是在蒋介石开办的峨眉山军官训练团中大显身手，抓住机会对前来参加轮训学习如何抵抗红军的川军军官进行分化、软化、拉拢。这三位老兄干得不亦乐乎，热火朝天的时候，何应钦也过来凑热闹了。何应钦到重庆召开川康整军会议，迫使川军缩减地盘，裁撤兵员，实现川军国家化。不到一年，蒋介石便将四川纳入了掌控之中。由此，以僻处西陲的重庆为核心的大西南一跃成为了抗战的大后方。在杨永泰等人发力渗透四川的同时，中央军的薛岳也不甘落后，在刘湘等军阀的配合下，对红军展开了围剿。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薛岳已经很久没有出场了。薛岳凭借着战功，在北伐末期升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之后，本来可以继续上升的他，却在412清党中站错了队。他违背蒋介石不得进入租界、得罪帝国主义的命令，率军进入上海法租界宣示主权不说，还同当地的工人群众搞联欢晚会，共庆胜利，和上海的共产党武装建立了和谐的关系。蒋介石岂能容忍薛岳的亲共行为啊？一怒之下炒了薛岳的鱿鱼，提拔军事才能差薛岳一大截的胡宗南掌管了第一师。此后，薛岳跟随好哥们张发奎联共反共，投汪反蒋，把自己折腾成了光杆司令，直到第五次围剿才被爱才的蒋介石重新启用。重新出发的薛岳表现得十分生猛啊，就是这位仁兄打进了瑞金，逼得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败走湘江，艰难地转战了25000里。但话说回来，薛岳走的路也不比红军少太多，他率部跟在中央红军的屁股后面，从江西一路追至大西南，转战数省，行程高达20000余里。红一方面军进入四川后，薛岳也跟到了四川，一路是穷追猛打，要不是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还真是很难甩掉这个跟屁虫。所以毛泽东在好不容易甩掉这个尾巴之后，曾经得意地说，有劳柏林兄远送了。红一方面军离开了四川，红四方面军却没有一起离去。其实在飞夺泸定桥前后，红四、红一方面军在四川西部的阿坝州一带会师了，只是当时的中央红军只剩下10000多人，而红四方面军还有80000人左右。表面上看起来，中央红军和张国焘的实力差距很大，所以对于中共中央给出的职务，红军总政委本来就不喜欢居于人下的张国焘自然不可能满意。于是张国焘是拒绝北上，在四川立了一个中央，另起炉灶。蒋介石拿已经到达陕北的毛泽东没办法，但是对付张国焘那还是可以的。1935年11月底， 百丈阵。薛岳麾下的中央军与刘湘领头的川军紧密合作，经过18个昼夜的苦战，将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击败。接下来，薛岳率领大军向被逼退于大山深处，缺吃少穿的红四方面军发动了持续性的猛攻，把对方逼入了绝境。红四方面军大幅减员，短短三个月内就从8万多人锐减到了4万人。那么对红四方面军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接连的失败让张国焘的威信大大下降。此后，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林玉英以及徐向前等人的努力下，红四方面军掉头北上。大概同一时间，早就与中央断了联系的贺龙得知了大部队已到陕北的消息，于是率红二方面军来投。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部队在会宁会师，大家相见甚欢。至此，红军长征结束。就在红二、红四方面军转战千里的时候，不再有敌人进攻的陕北红军过得也不好，因为他们面临着一个十分残酷的现实：饥寒交迫。这一切都是因为陕北根据地太穷困，比红军预想的还要穷困。面积小，人口少不说，土地贫瘠且无工业基础，打土豪分田地吃大户那一套在这儿根本行不通，想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都是无能为力。本来徐海东、刘志丹带少量红军再次出没，生活都异常困难，现在中央大部队来了，补给压力陡增，冬天到了，不光没得吃还没得穿，连取暖用的柴火都没有，日子很难过。从1935年12月底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可以看出来，至少中央认为留在陕北是找不出办法的，必须行动出去找点补给，解决生存的问题。当时有三种方案，一是向东过黄河去山西，一是向西北去宁夏、甘肃，还有一种是去陕南。有人倾向于去陕南，但毛泽东坚持向东去山西。毛泽东的理由很充分，一来山西省相对富裕又多山，适合中央和红军生存；二来晋绥军作战能力弱；三来阎锡山与蒋介石有矛盾，山西省属于自治区，没有国军驻防。确实有道理，那咱们就去山西打土豪分田地，找点补给吧。于是红军在去了山西一趟之后，终于解了燃眉之急。后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粮饷又成了问题，吃饭问题也更加严峻，这该如何是好呢？去山西肯定不行了，这一次阎锡山已经亡羊补牢，加强了戒备。最后众人商量出来的办法是打通一条苏联与根据地之间的通道，争取苏联的援助物资。于是中共中央从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各抽一部分人，组成了2万多人的西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西渡黄河，目的地正是宁夏、甘肃，直奔边境。这支孤军深入的部队苦战了5个月，由于缺衣少粮、弹药匮乏，最后在与回民武装马家军的战斗中几乎全军覆没。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轻车简从地回到了河东。至于留在陕北的红军，只有彭德怀比较忙碌，在陕西甘肃一带与存心跟红军过不去的胡宗南打的是不可开交，而徐海东、刘志丹等人则相对比较闲，因为他们的对手张学良的东北军 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并没有在红军生存十分艰难的时候落井下石，只是围而不攻，让陕北红军过了一段没有硝烟的太平日子。奇怪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们现在到底是个什么状态呢？1935年10月，张学良赴西北上班，在随后的一个多月里，他遭遇了三次惨败，失去了两个师外加一个团。两个师的师长战死，但那个团的团长高福源却选择了投降，随即加入共产党。正是这个高福源日后成为了张学良联共的桥梁。东北军打了败仗不说，内部也不稳定，正在闹情绪。失去东北的东北军属于无后方作战，军人的家眷大都跟随东北军流动，因此几乎每死一个军人就会有一个家庭失去平一，流离失所。要知道东北军的老底子可是军阀部队，之所以能把大家拢在一块，靠的不是政治信念，而是老一辈小一辈的交情，这就是传说中的父老兄弟。而张学良为了剿共连年损兵折将，其面临的内部压力之大，其心情之糟糕可想而知。更让东北军不能接受的是，跟红军拼完命还没有工资和补助可拿，这跟当时的政策很有关系。死伤士兵的抚恤金由原籍地发放，也就是说东北军在陕北打共产党造成的伤亡得回东北找日本人发放抚恤金，那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更凄凉的是，张学良要求蒋介石卖他一个面子，对阵亡军事进行抚恤补助，可蒋介石对东北军的业绩失望至极，岂会如数拨给呢？可是东北军此时已经背井离乡将近五年了，想起自己的家乡就心疼，有家不能回，有日本人不能打，却跑到这穷乡僻壤免费的打共产党。东北军长期积累下来的对于张学良的不满终于爆发了，你张学良当的什么破老大，我们命都要搭进去了，钱没挣着还回不了家，大爷我不干了。在东北军的中下层官兵消极避战的时候，高福源同志带着使命回来了。一番活动之后，高福源见到了曾经的领导张学良，一个心力交瘁的中年男人，并且向他转达了共产党的善意。见识的军心，良心的压力，卖国的骂名，生命的尊严，自我救赎的理想，复杂现实的无情，林林总总交织缠绕。经过痛苦的思考，张学良决定放弃自己曾经坚信的攘外必须安内，联共停战。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张学良将会如何雪中送炭呢？西安事变又是怎么回事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同时也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纪实的汉语全拼603，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澄所著的《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本书已由华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英超，制作人张雅娇。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英超。10年的小说演播经验让我畅游在各式各样故事的海洋里，